观剧，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。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！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，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是以黄金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麟传》。 高人见过，又介绍了于秀娘，谈论谈论3月3量标会的事儿。而后吕婉娘就把河道员邵道明请到旁边那屋去了，就谈到佟麟的婚事。一了解情况，俩道爷乐了，说海川的事儿我们清楚。哎呀，据我们所知，经过雍亲王从中给做主，他给做的主啊，有一女人叫梁飞燕，有个梁飞燕呢许配给佟麟了，因为原因种种尚未正式完婚，但有这么茬。刘婉娘一听啊，真是冷水泼头一般的，怕什么来什么，啊，那就不往下问了。何德元看出有事儿，就问刘婉娘，您问这干嘛？什么意思？哎，二位道爷，实话对你们说吧，我有个徒弟叫于秀娘，金头老寿星于德福的女儿，才貌双全，24了，尚未许配人家，我们相中了佟麟了。今天找二位道爷就为佟麟的婚事，但是不了解佟麟的情况，所以向你们打听打听。既然这样，这事儿就算了吧。两位道爷说，是这里头还从中有一些复杂的事情，我们俩人呢没在场，也不太清楚。咱这么办吧，明天就拜会雍亲王，跟雍亲王一问便知。你说这事儿多麻烦。转过天来， 河道原上到明庄道锦吕婉娘带着于秀娘起身拜会雍亲王，恰巧佟林不在，去看朋友去了。胤禛是个最好热闹的人，一看来了这么多的高人，盛情款待。吃茶的时候就谈到这件事儿，雍亲王一听乐了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这件婚事我是100个同意。至于你们提到梁飞燕那个事情，你们没在场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梁飞燕本来是有夫之妇，还有挺大一个孩子，因为佟林救过她的丈夫，她丈夫临终之前以妻和子相托，非要把这媳妇儿塞给佟林。佟林，哎，怎么说呢，碍于情面吧，当时答应了，那是安慰即将死的人，哪知道这个事儿还抖了不掉了。以后梁飞燕带着孩子千里飘飘找到云南帽山提及此事，正好本爵在场，我一看佟林太为难了，我就从中做主，把这门亲事给定了。老实说，这门亲事佟海川是100个不愿意，是我硬掐脖。但是呢，因为9月9重阳会的事情把这事儿给冲淡了，到现在并未完婚。可那阵本爵跟梁飞燕讲的挺清，佟林乃是了不起的人，他娶那媳妇儿绝不能是摸摸脑袋就算一个。你呢，这门亲事是定了不假，但是你绝没有资格做正印夫人，将来要有合适的正印夫人，你还得靠边站。梁飞燕也答应了，我就怕有这一手。今天我也看着秀娘了，这样跟海川完婚，天作之合，天生的一对呀。我看这事问题不大，别看海川没在这儿，我就替他包办代替了。二位道爷又是佟林的师傅，这事儿没得可说了，现在咱就拍板把这事儿就定下。那雍亲王跟佟林的关系太好了，佟林的什么事儿他都可以包办代替。他这一说，吕婉娘挺高兴，偷着又问于秀娘，就是有这么点插头，你乐意不乐意？于秀娘低头不语，表示默许了，也乐意。这事儿是这么定下的。可事后呢，佟林看完朋友回来，雍亲王胤禛把这事儿跟佟林讲说一遍，你偏敢看朋友去了，不在北京，发生这么一件事儿，我已经给你做主了。海川呐，将来金头老寿星于德福就是你的老岳父，旗舰坤元子于秀娘就是你的夫人。由于现在忙，来不及办婚事，多咱没什么事儿， 挑良辰宅吉日，咱们好好热闹热闹。我给主持婚礼，让你们夫妻拜堂成亲。佟林也千恩万谢，一看雍亲王给做主了，不敢说旁的。但是佟林的始终也没见着于秀娘的面，于秀娘也没正面跟佟林接触过。哎，因为种种原因吧，三月三量表会散了，大家各回各的家。吕婉娘带着于秀娘就走了，这个事儿就放在这儿。紧跟着佟林的事儿是一样挨着一样，这一次又保着年钦差年羹尧到四川查办剑山蓬莱岛，又跟着走了。这事情真不凑巧，吕婉娘带着于秀娘又来到雍亲王府。到王府什么意思呢？问问这个事儿啊，拖了很长时间了，就怎么地？不凑巧又没见着佟林。雍亲王表示，这件事情万无更改之力，不能改了。我跟海川已经说过，他现在身为随行的委员，奉旨保着年钦差赶奔四川。我看这个事儿就得把剑山蓬莱的事情处理完了回来，哎，就召集他们夫妻完婚。我是这么打算的。哎呀，吕婉娘闻听真是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回，领着于秀娘回到于家庄，见着金头老寿星于德福。吕婉娘有事情把孩子放下，他走了。吕婉娘走了，于秀娘晚上没事跟他爹讲，就说这次到北京的所见所闻，听说佟林保着年的人赶奔剑山了，说这事儿完了再让我们两个人完婚。于德福一听大吃一惊，啊，上哪儿了？上四川剑山蓬莱岛。喂，老头半天没说出话来。于秀娘就问爹：“您怎么了？”孩子，那剑山蓬莱岛无异于龙潭虎穴呀！你参加过三月三量标会，虽然并未登台，你在下面难道你就没看见吗？那剑山蓬莱岛那是英雄聚集之地呀！我给你列举几个人，最高最高的也是当今武林界的俩尖子，是三阳观的俩老道，张明志、赵明真。这咱爷俩坐在屋里头说，江南八大剑侠，大清国四大名剑，也未必是这俩老道的对手。这俩人就保英王富昌、富宝臣，而且英王手下有云台三大剑客，无形剑客莫欺雨修，云台剑客燕普，云侠道士杜清风，手下还有24个战殿将军，像野飞龙、燕雷， 赛诸葛的诸葛洪图啊，等等等等等，高人一个赛着一个，海川芝山堡的年的人赶奔剑山，真是凶多吉少啊。老头这话就没往下说，那么佟林此一番赶奔四川成都能不能回得来还两说着，万一佟林要死的剑山，或者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这女儿不得守望门寡吗？这话他觉得太不吉利了，所以呢他没说。那于秀娘那也是女中的剑客，心里头清清楚楚，也看出他爹说话的意思。当时那心提到嗓子眼，头天晚上他没摸开说，第二天姑娘鼓鼓劲儿跟爹说了：“爹，昨天晚上您老人家说剑山蓬莱岛无异于龙潭虎穴，佟侠客一个人保护年的人去太危险了，那么我们不知道也就罢了，既然知道焉能袖手不管呢？孩子，你的意思呢？我打算跟爹商量商量，咱们反正在家待着也没事儿，能不能后赶去追赶年的人和佟侠客，或者是暗中助他们一臂之力。 丫头，你跟我想到一块儿，想到一块儿了。 老头心里好笑，你看看，事不关心，关心则乱呢。可见女儿太关心佟林了，甭问，昨天晚上一宿都没睡好觉，这不提出来了吗？让我去保护年钦差，暗助佟林一臂之力，这不关心是什么呢？旁人管得着这事儿吗？老头一想，姑娘说的不是没有道理，说实话他也为佟林担心呐，能帮多大的忙就得帮多大的忙，因为有这一层特殊的关系。爷儿俩商量好了，带了两名仆人，准备两匹高头大马，带着应用之物从家里起身了，按一站一站一站的在后头撵，这才来到陕西凤翔府。一打听公馆在什么地方，那谁还不知道啊？打听明白到这儿来，这才见着镇东侠王世谷等等等众人。当然这个经过是咱们介绍你清清楚楚。镇东侠王世谷等人还不太了解详细的内情，人家来就说帮忙来的，那当然是欢迎了，现在正在用人之际。陪着金头寿星谈了那么一会儿话，于老剑客往这儿看看，往那儿看看，怎么没佟林呢？他就问东侠海川呢？这海川呢谈了点事儿啊。海川谈事儿？谈什么事儿了？镇东侠一看金头老寿星如此认真，没有隐瞒的必要， 就把统领郁显与会宾决斗，一脚蹬空，从万丈悬崖上摔下去，到现在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我们正为这事发愁呢，把这经过讲述一遍，心头老寿星闻听一跺脚，哎呀，怕什么来什么。我在家起身的时候，我这个眼睛就跳，跳的人心烦了。晚上做噩梦怎么样？这茬对上了。听这一介绍，佟林是九死一生，凶多吉少啊。回头他看了看丫头于秀娘，于秀娘在旁边一听，心里好像乱箭穿心。要不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他真想痛哭一场，心说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。给我提媒那人呢，也数不上有多少人，给我介绍那个人呢，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个了，一个我都没相中，我连听都不愿意听。我从心里往外最愿意的就是佟林。你看这件事情，连雍亲王胤禛都出面愿意给保媒，我师父也同意，佟林的老师也乐意。你说这事儿还有别的说的吗？偏偏佟林出了岔了，听介绍够呛。佟林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我怎么办？在刹那之间，于秀娘心里想好了，真要是佟林死了，我就跟着我老师于婉娘，我出家得道。我呀什么也不想了，尽管这样他也控制不住，那身子越弯越低，越弯越低，眼泪掉下来。在座那些人都是干什么的？眼里不揉沙子，眼睫毛都是空的，一看这爷俩的表情跟一般人的关心他另一个劲儿。特别是于秀娘这一掉眼泪，尽管低着头也看见了，可见跟佟林有特殊的感情。莫非大概是那么回事，大伙心里头有数，不便问，那怎么问呢那玩意儿。但是呢，郑东一下解释，老剑客您放心，海川福大命大造化大，我相信不会谈什么危险，可能过两天海川回来了，也许我们正说这话呢，他就进门了。于老剑客点点头，但愿如此啊，神佛保佑，老天睁眼，保着佟林平安无事，风雄化吉呀、正说的是报事的人进来，吧，来客人，瓜州来的客人，风流侠铁扇仙张子美和他的少爷病太岁张方到了。哎呀，众人一看正在用人之际，来的真及时，站起来迎接，到了门前一看，张子美仍然是那么干净，风尘仆仆啊，没骑着牲口，